明，离战性通胀仍然好遥远，港美息口跟住落嚟以较快速度上升已成定局，供楼成本势上扬。社评话，本港市民已经习惯长期极低息环境，较快速加息冲击容易被低估，置业更加需要审慎，要预先计好条数。经济日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咧，首先跟进翻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祖尧村嘅意外咧，已经啱啱清理好啦。不过咧，龙尾仍然排到过去长青隧道，影响到现时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咧，虽然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祖尧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咧。而家仍然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过去长青隧道，影响到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坏车亦都未拖走，龙尾排到德布花园。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德布花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的慢线意外就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咁就是较早前在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林锦公路交汇处的慢线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最后看回隧道的情况，红隧港的入口现在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那边亦都开始车多了，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将于8月26号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一同嘉许为未来奋斗的年轻人。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原落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 啊。喂，见到你踢波啊！ 哇， 做咩攞翻对波波出嚟吓？ 唔系，系买翻对波波翻。 有咩乜嘢风吹到你踢波啊？ 我觉得系时候要做下运动系真嘅。 系 啊，但系我哋都适可而止啊，因为。發覺個天氣真係好熱啊！ 哦、 即係唔企喺個球場度，你唔會感受到嗰一份球場俾你嘅温暖。 係 OK 咁啊，出下汗啦，排下汗啦，夏天係應該咁嘅。咁啊，除咗 PC 踢波咧，咁啊嚟緊港超聯都開羅啦。咁啊，唔同嘅球隊咧都啊，我見到啲班費都 OK 啊嚇。咁所以就 keep 住啦。香港嘅。 職業足球道路咧，真係唔易走啊！呢、這個環節咧，或者呢個節目咧，其實我哋之前未揾咗高志超嘅、 啊， 高超上嚟講咧，話有機會即係睇下香港嘅足球有冇機會融入灣區啦。當然挑戰重重嘅，一定係。但係我深信如果有灣區嘅對接咧，就港超聯咧會搞得更加盛行嘅。 其實我見到咧，最近可能好多施政啊，或者好多倡議裏面都講緊我哋灣區嘅融合係點樣啦。即係我諗，除咗講呢個足球嘅聯賽啦，即係灣區聯賽啦，籃球嘅灣區聯賽啦，好似仲有好多好多，大家都係諗緊我點樣如何融合啊？喺體育文化上啊，喺旅遊產業啊，或者文化發展， 呢個一定有啦。依家有個文體旅局就係做呢一樣嘢噶嘛。咁睇下即係往後會唔會多啲觀賞度高啲嘅球。球赛啦，令到球迷咧，无论篮球好、足球好、乒乓球都好啊，乜嘢球都好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多啲叫做赏心悦目嘅比赛咧，一定系球迷嘅福气嚟嘅。咁啊，除咗咧入场睇波，仲可以入场睇电影。今日咧，我哋继续有殿堂级嘅电影人坐镇啦。咁转个头先交俾佢去讲下啦。咁我都几建议大家又去支持下港产片啦。咁啊，依家暑假季度啊，希望即系各部港产电影都屡创佳绩啦吓。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今个礼拜我哋继续咧有殿堂级嘅电影人。 白明哥， 白明先生， 有请白明哥。 白明哥一个礼拜冇见啦，我即刻温翻你嗰啲咧，即系新艺城嘅作品。喂，其实真系好正啊，好正啊。你觉得咁样讲好老土啦？呢啲新艺城嘅一啲创作，如果摆喺今时今日2022年，你觉得即系巧咧都可以上身噶嘛？同埋系咪可以用啲相对低啲嘅成本制作，同埋啲轻喜剧？幽默感好濃厚，譬如《家有喜事》系列，其實我哋講一個暖心嘅家庭故事啫嘛，係咪先？咁譬如過往你有好多賀歲片系列啦，嗱，我真係好期待2023年啊，求神拜佛，唔好再有疫情，我哋有年幾兩年冇睇過賀歲片啦。賀歲片係乜嘢呢？係等於封利是啊，即係呢個習俗嚟噶嘛，所以我哋香港人有一習俗嚟噶嘛，點能夠冇嘅咧？係咪先？咁當然啦，即係遠商亦都密切期待啊，白明哥係咪2023年會有翻你天馬嘅呢個賀歲片啊？請問下有 應該冇啦， 應該冇啊，應該冇啊，哎呀！ 如果有啊，而家要籌備要拍噶啦， 係啊，咦？但係我知道啲電影人老闆一句就即刻水裡去，火裡去，等你一聲喎，可能係啊，睇下有冇機會啦。不過嗱，言歸正傳，講翻嗰個證書嗰個電影嘅營銷課程啦。咁上一集咧請白明哥嚟咧就講咗，佢自己都係紅褲仔出身， 係。 咁咧就都系手把手人哋教大或者闹大，其实戏行人都好恶嘅，即系白明哥唔系，但系好多都系好苦爆嘅，火爆个个好似郑宝瑞咁样，抌烂几廿万样嘢先拍到部好电影出嚟嘅咁样。咁我即系纯粹帮啲听众谋福，一啲点解会咁火爆咧？电影人啊，有阵时 我谂一啲啲火爆啫，我从来唔火爆， 你又唔火爆，但系你观察点解其他人会咁？容易掹计嘅咧吓， 可能导演压力太大， 系啊， 可能太大。 咁啊，即系嗱，依家有科班式嘅课程啦 ，PC 咁啊，我同你就让咗个位出嚟啦。但 系 涵盖范畴都好多，同埋费用全面。嗱，我哋讲翻啲行政啲啊，即系讲风花树。喂，点样可以 raise fund， 即系揾到一啲即系叫赞助先可以叫做话唔使钱读书啫，俾下一代读呢啲电影。如果即系白明哥，你啱啱十八岁，啱啱听到我哋呢个电台节目，佢想报，哇，简直系一个福音啦，会唔会啊？ 嗱，因为坊间咧，即系我哋嗰阵时冇嘅，而家都好多啦。譬如我要做演员，我咪演艺学院咯，或者好多啊导演开班啊，或者编剧班啊、摄影班啊、美术班啊都有，系嘛？但系我成日觉得咧。你都要賣啲東西出去，咁個市場你哋完全唔識嘅。如果你對個市場唔了解，就算你做導演，你做編劇咧，你都寫唔到市場或者拍唔到市場需要嘅嘢。咁啊有見及此咧，咁啊因為我有幾十年經驗啦，咁啊同班老友記講下，喂，都應該俾啲年青人知道啊，如果中意電影咧，都知道個市場啊需要啲咩嘢啊咁樣。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揾到呢個創意香港啦，揾佢嚟贊助啦。嗱，咁啊當然贊助嘅錢又唔係太多。 但是我哋要請嗰啲高手嚟到講嘢， 係 係有錢都請唔到噶嘛，係嘛？咁今次嘅高手包括我正話都講新藝城，啊當時嘅施南生，係嘛？咁佢就負責同我哋推銷化行嘅，咁佢可以講下呢一方面嘅嘢啦。咁我又可以揾一啲導演有經歷嘅講下，譬如我揾阿林德龍嚟講下，近年好成功啦， 反貪系列啦， 呢個係合拍片嘅成功啦。咁講下佢成功之路係點啦，係嘛？咁啊正話我又講過話。在呢個疫情期間，我就拍啲低成本嘅戲，咁啊陶玉兄弟啦，咁揾個導演，佢係新導演嚟嘅，咁佢有個機會啊，咁啊拍呢個戲啦，拍咗三集都好好喎，嗰個叫麥浩邦啦，咁又講下佢拍呢個電影點樣會攞到嗱內地嘅觀眾咧，咁受歡迎啦，咁呢啲係啲經驗之談 嚟嘅，冇錯。佢嗰個 咁啊，同埋又揾一啲有經驗嘅做後期製作啊，或者係真係做發行營銷啊嗰啲。嗰啲人咧嚟到講下啦，咁咁啊，大家知道下，即係成個電影除咗拍完嘅戲之外，點樣去捧出嘅市場？點樣去參展？點樣去攞獎？嗱，呢啲施南生係最有經驗去講呢樣嘢啊嘛。 係因為咧講到咧參展攞獎咧，即係 PC 都一定知道。今次今日咧，你睇套戲咧，睇下有咩名銜先，有冇去過康城，有冇去過福江啊？跟住人哋咧，哇，拍曬手好好睇咧。跟住你知啦，香港咧啲電戲迷咧，觀眾咧，其實佢哋唔係唔肯使錢。即係嗱，我老實講，譬如 Top Gun。咁佢肯好明顯肯使錢啦，如果唔係你做唔到嗰個過億嘅票房。 冇錯啦， 依家啲你阿伯明哥，你有戲院生意你就知道，啲戲院我都唔可以呼口吹，中間有啲位仲要卡啦卡啦，今時今日係咪先？我想買張飛，點解有啲人話喂買飛好難？梗係啦，仲係我哋有防疫嘅規條，表列處所仲要卡啦卡啦嘛。咁但係咧 ，Top Gun 有咩啟示咧？即係我有啲戲行朋友都會講，其實香港人。系中意睇戲喎，從來都俾肯俾錢嘅喎，係咪先？即係內地佢哋其實可以同你接軌，譬如反貪腐系列咁樣，即係內地我哋就叫風暴系列啦，內地就叫反貪系列啦。其實你可以拍到咁多集，係咪先？即係你亦都 呢個有了解嘅市場， 係啊，係啊， 你知道內地市場啊，佢哋係有反貪呢樣嘢嘅，但係佢哋唔識拍，佢哋唔敢拍。 嗯， 咁咪睇我哋香港拍咯。 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佢去到嗰個市場，其實。反貪咁多集，全部喺香港拍，全部香港演員講香港故事，但係佢哋都中意睇啊嘛。咁啊，呢個你咪攞到嗰個市場嗰個感覺咯。 係啊，所以呢一個真係，我覺得伯明哥真係至聖之道嚟啊！呢反貪同埋呢個屠肉系列咧，都係好難得，同埋有陣時有啲後生啲嘅電影人咧，一路喺度講：，唉，香港冇題材㗎啦，要拍生老病死㗎啦，唔係拍腦退化症咧，就係要拍躁鬱症㗎啦。如果唔係咧，就要拍吸毒㗎啦，咁樣。即其實唔係啊，即創作維度可以好多，即係大家好似嗱，我用呢四個字固步自封，好似有啲難聽，但真係 set 咗一啲。boundary 俾自己困住咗咧，咁我困住咗唔緊要啊，我自己都有啲思考迷思啊，你咪睇下書，開下眼界，你咪上下堂咯，聽下人哋點樣帶你去到康城啊，去到烏甸尼斯啊，咁你咪有多啲願景咯，係咪先？即係施南生老師啦，我會叫施南生老師，最耍家就係呢一樣嘢啦，而咧即係。做電影監製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最大嘅一個成就就係除咗管數啦、控制budget啦、同老闆交代咧，其實你仲有好多嘢可以去學習啊！即係因為香港啲後生仔咧做電影咧，即係要麼就寫劇本，要麼就做導演，要麼就做演員。佢哋唔知電影原來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分部啊，係咪啊？即係音響設計，即係成日都話金像獎點解唔可以即係公眾投票？咁你音響設計係咪一個公眾可以投票投到啊？有陣時我哋舊時港台會 cover 金像獎，嗰啲技術人員唔係泰國人咧，就歐洲人嚟，嗰啲名咧全部嘟嘟嘟，你都讀唔到，你公眾點俾啊？俾評分啊？係咪先？呢個亦都係考量之列咯，我會覺得。 不過我知道伯明哥除咗喺電影之外咧，咁梗係要。帶你翻去個舞台劇嘅世界先，係因為我自己同阿伯明哥相識咧，其實就喺個舞台裏面認識嘅。係啊，同伯明哥做過一代天驕啦，咁亦都咧，其實一路講緊新藝城啊嘛。其實曾經都攞咗新藝城一套電影咧， 係 變成咗舞台劇。 哦， 係啦，嗰度就係《歡樂神仙窩》。 哦， 係啊， 有冇諗住用翻舞台嘅元素繼續 reboot 咧？譬如將一啲小心怕怕等等，其實可以劇場化咗佢。 都是一个、叫做活化来的个剧本的活化的白明哥。 这个两三年前我又将另外一个、电影剧本很成功地搬上舞台就搭错车。 嗯、哦是哦 你都是我做过。 是因为你做 的。是啊、喂搭错车呢当年即当然啦大台呢就成日播住㗎嘛即係舊時啲五間劇場呢因為呢合家歡。 係。 點解可以播呢啲呢即係你精裝咗佢就合家歡。其實最後都得啖笑咋嘛你估有手多多又有啲情色故事冇㗎。舊時細個就有四個男仔即係好容易引發到大家共鳴啊。你追女仔任何時候都要追女仔㗎啦係咪先即係與生俱來一個男人嘅本領嚟㗎嘛其中一個啦係咪先咁我覺得即係白明哥嘅劇本或者当年写落好多嘢，其实系正的，系正嘅，好值得即系透过舞台去活化啦。 同埋尤其是而家我哋讲紧舞台，唔系净系睇香港一个、一个市场噶嘛，而家讲紧成个湾区啊，甚至成个国内点样去走 浮，冇错。 所以变相我哋如何透过广东话嘅文化啦，透过我哋以前嘅电影文化啦，用咗另一个模式。去到其他地方裏面做一個宣傳又好啦、或者我哋分享我哋嘅一啲藝術成果都好，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的變化。另外就係我哋亦都會改變一個思維啦，唔係淨係用香港演員，我哋可能係同國內嘅一啲合作啦，變成另一個。大灣區的合作模式啦，文化合作模式啦，咁、其實都是一個幾有趣的事情。 大家可以多啲交流啦，即係譬如等於舊時 SIPA 嗰啲計劃，其實都係引入咗好多唔同新嘅演員，而嗰啲新嘅演員其實有個sparking， 有個火花出嚟。譬如你睇阿瑟咁樣，係咪先？劉阿瑟咁佢都係即係幾好嘅一個女演員咯。即係大家佢都喺度磨練緊自己的演技，係咪先？即係我譬如吳千語咁樣，當年、即係佢都喺內地會磨練好多。即係你當年簽佢翻去，即係我覺得，譬如張繼聰咁樣，亦都好多唔同演出嘅機會啊！即係個有好多時候同啲呢啲演員去傾偈，個個都要多謝白明哥。其實即係來來去就係多謝白明哥。咁所以白明哥你真係諗諗去啦、啊，呢、這個即係睇下賀歲得唔得啊？賀歲唔得，情人節都得嘅，二月十四。 咦？所以翻到嚟呢度咧，我就嚟緊白明哥同阿麥嘉會有個舞台劇喎、 啊。我哋會喺個25周年，我哋叫跨界別嘅一個粵曲演出。嗱、好多人知道我哋做電影啊，係嘛？係 係。 咁但係粵曲係一種即係好正嘅文化，唔係個個而家年輕人識嘅。 系， 咁啊揾我哋呢啲做开电影嘅，走去唱粤曲，咁佢哋都觉得几得意啊嘛， 系， 系嘛，唱得唔好，人哋唔会闹我哋 嘅，系咯。 但系我哋唱出嚟咧，咁啊，原来嗰阵时粤曲咁噶， 但系你哋系唱得好好、啊、喎。 同埋咧，我喺脑入边咧，即系俾阿白明哥洗咗脑，阿麦嘉老师咧，佢永远都系台山话咁样噶嘛。咁但系其实唔系嘅，其实佢真系讲嘢未必系咁重嗰个 SS 噶嘛。咁所以都系好值得期待，几时上演啊？呢、這个 哦，呢、這个系。我哋9月29日新光戏、 大家要留意啦。 咁啊，捧场下，咁啊，即系又为到成个演艺圈不遗余力啦。即系做课程嘅，继续做课程；做演出嘅，继续做演出；做创作嘅，继续做创作；开戏院嘅，继续开戏院。真系，我都多谢白明哥吓、今日接受我哋访问，多谢晒白明哥， 多谢白明哥。 我的爱。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将翠屏南村翠荣楼列为受限区域。今早大约8:45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期间1685人接受检测，发现22宗阳性检测个案和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745户，当中95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对于抵港检疫安排放宽至3+4，很多商界人士都表示欢迎。来港人士亦有所增加，但由于只实行大约1星期，未有实际数据，需要时间检视，重新相关政策需要务实平衡，要以科学支持。如果疫情数字下降，相信有空间再放宽。但由於現時疫情有反覆趨勢，認為要小心。有人話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被問到會展業反映望馬人士除了工作人員外，不能進入展覽場地，要求放寬。邱應華回應，政府聽到有關聲音，有小組正研究方案，檢視有沒有機會調整。商經局希望有足夠數據作適當決定。他提到未来工作重点有多个范畴，包括要向外国讲好香港故事，重申香港拥有优势，对外商有吸引力，例如香港有完善法制并能够融入大湾区发展等，都是很大优势。他说东盟国家在香港投资增加强劲，未来香港会加强与东盟合作。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近期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的个案有所回升，第五波疫情以来已经超过60宗个案，上星期亦有2至3宗个案通报，患者目前康复理想。他说儿童医院会就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成立诊所，长期跟进复诊个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期几乎每日都有接收思考症个案，他说情况较之前增加不少，前晚亦有2宗思考症新症入院。他形容医管局公布的思考症个案属严重个案，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轻微至中度程度的个案未必通报。下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外相林方正透露，日中两国正努力安排首相岸田文雄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日方对对话持开放态度，认为双方要努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林方正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表示，日方将会在需要的议题上维护自身立场，并敦促中方负责任地行动，同时亦会在有共同挑战的议题上合作。报道说两国将会协商会谈细节，包括透过面对面、线上抑或电话方式进行，最有可能是今年秋天举行线上会议，但是会谈亦可能在第三国举行，例如今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减少，下周初大致天晴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裕港湾对开有意外嘅，影响到现时啦。太子道东去旺角嘅车辆唔能够左转入去协调道，咁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近裕港湾对开有意外，影响到现时啦。太子道东往旺角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入去协调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喂欧、 哦、喂又有新活动啦， 我觉得呢个会呢越嚟就越多活动不得了喎、 啊。咁有呢、這个KOL 培训计划，就係、是、呢个大湾区共同家园青年公益金啦，公益基金啦。 公益基金。 咁入面都系唔需要付款就可以学下嘢㗎喎，咁免费咁啊，报下名咁啊，嗱。都知身邊咧好多朋友仔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可能都想做下 KOL 咁樣啦。咁啊 ，KOL 呢三個英文字咧就唔係你有部手機識得剪兩下片咁樣，即係就得嘅。應該都有一啲基本嘅技巧啦，同埋即係你就做網上直播就唔能夠話網紅。咩叫網紅呢？你有乜吸引到人睇或者吸引到人去觀摩你嘅作品咁樣係咪？ 即係用唔同嘅題材啦，我自己覺得題材係好重要，即係你點樣去用嗰個題材拿捏到你自己嘅觀眾層面係好緊要。 嗯，咁講多少少啦，咁佢有啲免費教你專業嘅拍攝技巧等等啦，點樣運用器材啦，咁啊詳情自己上去網上邊了解更多啦。我覺得都係嘅，尤其是過往咧呢個節目咧其實未揾咗一对嘅夫妇咧喺内地做 KOL 嘅，咁啊做嘉宾啦、嗯。其实佢哋都好成功啊，即系意思系将香港嘅概念点样融入湾区啊，咁啊喺广州嗰度又介绍下广州啲好食嘅嘢啊，咁样即系其实网红嘅定义今时今日已经好广啦，即系唔系单单同你讲话系咪即系 YouTuber 啊？咁你未必噶，可能你喺抖音嘅世界、IG 嘅世界或者其他内地媒体嘅世界、朋友圈、小红书咁样。即係有好多唔同呢啲玩法，我有朋友香港开小红书，哇！全部都是大陸粉絲嚟㗎，即係講下啲香港房地產嘅咁樣。 喂，歐，你會唔會轉行去行 KOL 嘅路線 先？我唔轉行啦，係啊，我唔轉行。 因為我哋咧一路都講緊啊嘛，我哋其實灣區生活一小時裏面有幾個重要嘅題目係好想去做嘅。第一個就係我哋講緊單車遊啦，即係九加二嘅單車遊啦。另外九加二嘅行山遊啦嘅路線。如果呢一啲嘅 KOL 如果願意去做嘅，不妨俾少資料我哋。 不如叫。叫港台电视三十一拍个节目仲好啦，我觉得 OK 喎、 啊，系啊，关于呢啲唔同九加二嘅行山节目啊，或者九加二嘅单车步道嘅节目啊，咁样，咁我哋可以配对埋呢、這个。香港單車手都得㗎，即係港隊嘅成員去一齊去對接一下、配對一下。因為點解呢？其實講到呢啲拍片啊，或者大家想知嘅資訊呢，其實都係KOL 入面一個好必備嘅元素嚟嘅、嗯。意思係咩呢？記唔記得疫情初期呢，大家都係逆境廚神嚟㗎嘛，成日都會睇好多唔同嘅網片，教你煮啲乜嘢啊，喺屋企整麵包啊，或者整水煮魚啊，哇，水煮魚都可以喺屋企整，你諗下幾誇張嘅一個菜式。咁但係真係有啲叫做foodie 啦，或者一啲教你煮嘢食嘅人咧，就從此而爆紅或者紅起咗咁樣。我都真係見證住好多嘅，所以咧做 KOL 咧拍啲片咧，一係咧就。即係比較無聊搞笑一啲，因為咧就真係好似工具書咁樣，實用性高啲嘅。咁啊，因為始終會有人搜尋得到你，或者實會有人睇。譬如如何維修單車，當 PC 同太太一齊啊，即係叫做單車郊遊咁樣先算啦。啊，爆咗胎喎，咁樣 點樣處理咧？ 點處理咧？咁嗱 ，PC 一定會即係喺部手機嗰度 search。第一條片就係、是、哦，原來有個四眼仔叫阿 O 教你如何五分鐘。爆胎话咁易咁样点搞呢，咁你都会揿入去睇。 冇错。 所以实用性都系好重要嘅，作为一个网红啦。 你真系越嚟越留意我，完全知道咗我生活习惯系点样。 系你生活习惯都好健康，我想讲。即系唔系踢波就系唱歌，唔系唱歌呢就踩单车咁样。同埋搞活动啦，咁依家个市都好返好多。咁希望大家即系有活有搞策展人啦，或者策划人啦，咁都要人参与嘅，即系唔同嘅展览、唔同嘅 performance 都需要观众啦。咁大家享受下呢啲文娱康乐嘅一啲设施啦。因为大家讲真，你话系咪有啲人飞咗啊？系嘅，咁因为三加四啊嘛 ，come back 系咪好多人飞咗啊？咁又唔系嘅，

一个导赏员啦， 嗯， 同埋佢哋亲身去到古迹里面去学习成为一个导赏员啦。 哦，咁多嘢学，即系呢个专系课小朋友嘅，有冇话个年龄限制啊？ 我今年 我37岁，今年得唔得？ 我今年咧就净系课元朗区嘅中学生。 哦，元朗区系啦， 系啦，因为我哋咧，我哋有一个三年嘅部署嘅，第二年咧就会去到全新界嘅中学生， 嗯， 第三年咧我哋就会拓展到全港嘅中小学。 嗯， 咁原因其实都系因为我哋希望可以令到个 program 更加实正啦，里面嘅课程内容更加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有一啲叫缓冲时间，希望喺第一年里面，我哋将个范围缩细啲，喺课程里面嘅内容衔接得好啲。因为讲紧我哋啱啱所说啦，有一啲唔同嘅导赏游啊，或者导赏活动，其实仲有一啲好多古迹啊，甚至系一啲修复嘅嘢可以一齐玩下嘅。例如咧，我哋已经计划咗咧。會去呢個梅窩啦，去做一個叫做龍舟翻身嘅工作， 哦， 即係教大家哦，龍舟其實點樣去做翻身嘅咧？ 想問咧，龍舟係咪都好似係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 係啦，咁啊，非遺嘅項目點樣可以傳承呢嘅工藝咧？點樣可以維修咧？爬艇咧，你又見人爬得多啦。龍舟競渡你就每年端午嘅時候，噔噔噔噔咁啊，見好多。喂，修復都需要人噶嘛？點樣傳承修復嘅手藝啊，或者工作啊咁樣？咁可能咧，即係透過呢啲活動咧，就會了解更多喎。 冇錯。咁，另外咧，最重要啦，我哋除咗傳統嘢之外咧，新穎啲嘅嘢都有嘅。咁例如就喺 就係睇明日戰記啊，大嚟 NFT 啦。係啊，我會去教大家去運用一個而家嘅科技啦，點樣去做。一个虚拟嘅一啲古物古迹啦，即系可能喺 NFT 嘅世界里面又就制作一下啦， 数码化咗一啲图像啦，再用区块链嘅技术咧加密佢啦，咁样啦。我好叻噶啦，即系用两句讲到 NFT， 近排先背熟呢个对白。虽然自己 IG 嘅头像都系一个 NFT 啊，不过去到科技层面咧，真系好深好广嘅，即系唔系两言三语就可以讲到，所以即系可能有呢啲。培訓啊，或者呢啲中華文化傳承啊，就可以活化啦，即係可以用活化呢一件事啦去講啦。嗱，唔緊要嘅，今次就係元朗區，咁遲啲咪即係全香港都可以即係有多啲呢啲文化傳承嘅活動咯。咁有冇機會推廣到去灣區咧？咁就要主辦方咧就再努力啲啦。 咁係有啦，因為一路咧呢個計劃咧，除咗喺香港裏面發生啦，其實裏面嘅課程啊或者活動裏面咧，都包括咗一啲國內嘅交流啦，跟住實習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大家期待或者一齊去留意一下個內容啦。 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相，深宵监察你，做人转方。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怕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一半了，我已失去若是，随风何等归意，无藉口，无名字，无地址。其实过去已变去，看你仿似故事，完全无关的事，仍在找。线或发展，唯一偷偷想也算自然。我有我想起你，我有我珍惜你，而从来无需走避，随时来回忆之地。错过了才知道，我太过珍惜你，唯求能行使一项权利。重新想象回味，找新的去爱，路程会展开，好好的灌溉，或成最深爱，偏偏不会介，就算分开，在角落注视你未来，其实过了。 生活一小时。 咁啊，网络上面嘅资讯好多啊，自己再揾多少少嚟参考下啦。咁啊，礼拜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你睇下展览又得。咁啊，过去个礼拜六日我睇咗恐龙展啦，咁、恐龙展都几好，几多嘢睇，特别多咩啊？多小朋友系啦，即系睇啲小朋友都够好。 你有冇留宿啊？ 我冇留宿啊！我嗰个活动嗰个策展人冇俾我留宿啊，可以揾嗰个活动策展人上嚟倾下偈， 系咪啊？ 系啊，即系佢就负责摆设同埋陈设成个恐龙展啦。有机会大家都去认识一下啦。嗱，今个早上咧同PC 讲住咁多先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啦，咁啊，祝大家咧有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六啦噃， 拜拜。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的世界，爸爸好耶。